七月五号星期三嘅骚动音乐， 系啦，时间嚟到下午嘅五点十五分啦。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嘅，而家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嘅。 今日六点钟，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咧，将会有 S 刘子君嘅， 系啊，犀利啊！佢咧年纪轻轻啊，已经系有好多嘅，即系以前又系参加呢个艺术体操啦，仲要港队成员啦，又有玩跳舞啦，系咪先？跟住然后对自己嘅音乐路向咧，我哋问过佢啊，其实佢真系好清晰嘅，因为我哋今日咧好特别。我哋喺个访问当中系同佢玩快问快答， 我哋好似第一次咁玩 啊。系啊，唔系你要就翻啲年轻人。 同埋因为食返今日嗰句嘅我哋送咗句对答如刘子君俾佢。 係。 就諗住係咁依 test 下佢嘅对答系点啊。 不过我最近系你啊，你做到嘢啊。一大家听访问就会知啊。喺快问快答嗰度。 我讲啲咩啊， 我哋啊可以问到佢一啲择偶嘅条件。 哦，系咩，我做啲咁嘅。 你自己都唔记得咗啊。 唔记得咗啦、 啊。你通常啲嘉宾一嚟你啊问呢啲㗎啦，系平时冇剪到出嚟咋嘛。 嗱唔好咁讲，我都系代大家问，同埋因为切合新歌嘛。 系啊，系今次嘅浪漫后群症。 系啦，都系讲啲爱情上面嘅嘢啦。咁、嗯、啊。系啦，一家六点钟至七点就可以听得到啦。 Yeah。 今日咧要讲呢一样嘢咧，就系啱啱我寻日应该系喺 story 嗰度 repost 咗一个 post 啦，咁就讲一个免费嘅软件狮子头嘅，咁啊 一定知系咩啦？你讲得咁清楚， 梗系啦，你叫我讲， 唔系系爱嚟做乜嘢先得噶？ 系啦，咁未讲完，佢 系 攞嚟可以做一啲设计上嘅嘢嘅，因为我记得其实早几个星期我自己都有讲话咧，有一啲嘅技能，其实好想如果自己可以重新再学嘅话咧，学设计啊，同啲美术有关。嘢咧，哇！我哋都好缺乏噶。 我都系啊，我嗰阵时直头系有谂过去嗰啲又去买书啊，又谂住去买嗰啲读设计嗰啲书啊，然后等自己增长一下关于设计嘅知识，因为原来真系好，而家呢个年代你做咩行业都好需要。 系啊， 但我发现我睇唔明。 有啲基因嘅嘢咧， 真系搞唔掂嘅，真系冇办法嘅。 咁但系咧，即系我都用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基本上我哋即系苏动音乐嘅 post 咧，都好多都系会用到佢帮手做一啲少少简单嘅设计，用一啲 template 咁样样啦。咁啊，就算身边嘅朋友都系一样，唔叻做设计嘅，咁但系要出下啲 post， 我都有时会即系叫。即係推介下佢哋試下用啦，哇！真係新世界嚟㗎，我呢啲咁樣嘅美術白痴咧 都可以搞。 我唔敢話嗰啲嘢好睇，但係起碼唔核突先啊！即係你起碼可以合格嗰條線啊！即係平時廿分啦，你而家用完之後 出到街， 好似50分好少少咁樣啦， 係啊！即係你唔會掉出嚟，然後會覺得係哇，點解好似嗰啲三四十年前嗰啲報紙排版嘅，仲要係娛樂版嗰啲咧？ 如果你仲記得我哋蘇動音樂出 playlist 個 post 係咩啊？白底黑字。我只係用電話裏面 Notes 嗰個 app 咧，打完嗰個 playlist 之後咧 ，cap screen， 然之後咧 crop 翻嗰個 size 就直接 upload 上去。跟住睇得耐，自己都覺得真係有啲唔係好順眼。咁所以就啊，不如謀求下啲方法啦。咁啊，你知冇啊？budget好多嘢都係自己嚟。咁啊，於是乎就揾到一個咁嘅網站，咁就開始用得多咗啦。咁所以而家大家有時見到我哋嗰啲音樂 sauna 啊，或者 EDM Friday Mix 嗰啲，而家我玩到整埋片啊！你見我，我有時真係自己到咁上下望翻我哋啲 post 就会觉得啊，如果可以靓啲都几好啊，反正日日都要对住佢啊，系咪先？咁所以咧，琴日 repost 咗嗰一篇文章之后咧，就有身边有唔少嘅朋友都即刻 send 即系 DM 就喺度回应啦，就讲话，因为嗰个 post 类似嘅标题就系话咩，当你公司如果冇 budget 请 designer 定咩嘅时候咧，就多数都会用到、這個、 我有见到啊 呢个软件啦，咁跟住有啲 friend 就话咧，见到就嬲啦。點解見到就嬲呢？ 因為你個 friend 就係 designer， 唔係有啲 designer 朋友有講嘅，就話呢啲就害人不淺啦嚇， 即係搞到大家都翻唔到工啊， 冇job做啊，或者將嗰啲大家對於設計嘅要求咧唔 提高咗， 唔係提高咗，而覺得件事好似簡單咗， 哦、 就會令到一啲本身做設計行業嘅人咧 ，suppose 譬如我要幫你做一張圖，其實我都要收一定嘅價錢啦， 係啊， 咁同埋有改嘅次數限制噶嘛，有陣時，即係唔係話你俾。夠錢我無限改噶嘛？ 冇錯， 你知以前譬如 Photoshop 嘅年代，我聽啲朋友講，你唔好諗住即係嗰個字擺歪少少，轉個字型講嘅意啊。但係其實佢中間牽涉嘅可能麻煩啲， 又花費好多時間， 同埋你整體設計噶嘛？你講緊雖然唔識啊，但係 都系会关字。 简单一句，牵一发 动 全 身，冇错啦，好文采啊！咁啊，跟住，所以当有咗呢啲嘅应用程式出现咗之后咧，咁喺一啲老板嘅角度就觉得，喂，呢啲 software 好简单啫嘛，好易用啊！啊，啲同事试下，诶、哎，你去学下啦，唔使钱嘅，你自己揿下就识噶啦。我见人都系咁整啊，咁 系系系。 咁变咗就系对嗰件事好似觉得简单咗。轻视咗，亦都更加唔愿意去使钱请翻啲专业嘅人去做呢件事啦。 嗯嗯， 呢、這个就系一啲即叫 designer 嘅朋友，佢哋对于我 sorry 嘅 feedback 啦。 系 另一边厢啦，有一班咧本身完全做嘅工作咧 系唔关事嘅 ，design 冇关系嘅。 系 做你当可能做 event 啦，做HR 啊各样嘢咁啦，佢哋就话啦。我而家做多咗好多，我份合约要我做之外嘅嘢。 我咪就係话囉，而家我之前都有分享过啦，我有个朋友啊做幼稚园教师啊，即係虽然佢唔係用你头先嗰个软件啦，但係佢自己都要懂得做呢啲好简单嘅一啲绘图或者设计嘅事情。我都话嘩，喺原来而家即係原来唔係淨係考个教师牌咁简单㗎喎。你仲有好多嘅技能要去考牌喎。 係啊，即係最简单其中一个朋友你当佢做 HR 嘅，即係人力资源啦，咁有时要做请人嗰啲咁。咁请人又要出 post， 咁出 post， 咁你搵人整张图㗎嘛。喂，你 HR 你请人喎， 你 整埋张图。 係啊。 係啦。 係啊。 咁你就 你哋负责啦咁样。 跟住就好唔想做啦。跟住我就提佢，不如你自己整张图请人嚟做返你个位先啦。你都差唔多都辞职㗎啦，睇你个款度。係啦，咁当然呢一个角度就会觉得啊，做多咗好多一啲可能 suppose 本身佢嘅职位唔应该做嘅嘢啦咁样。咁但係当然亦都係帮到一啲冇㗎啦，你顶硬上一定要做，老板叫你要做你都要做㗎啦。即係譬如我啲朋友就係做社區中心嘅， 係 咁佢要定期搞活動，你知而家暑假開始啦， 係啊，好多啲單張開班、暑期班、 係 砌模型班， 老闆就話好啦，哇搞活動嗰啲我哋嚟緊搞羽毛球班啊，你處理下啦咁樣， 一句處理啊，處理下啦，入邊係混含咗幾多嘅意思喺裏面。 你聽完之後都想處理翻你老細啊！你聽過之後係啦，咁跟住咁，所以你要自己搞噶咯。咁最簡單，頭先會牽涉到即係你要。招募人哋嚟玩，咁又去整 poster 啦。咁以前最簡單嗰啲整幾塊羽毛球拍， 仲要係嗰啲咧小學生做 PowerPoint 嗰啲嘅公仔 係啊，係啊，嗰啲嚟嘅。咁但係而家有咗呢啲 template 就好少少嘅，因為佢的而且確已經即係我用嘅時候都會你先揀你係想喺邊度出嘅嗰啲圖，佢已經有一啲fix 嘅比例㗎啦，可能16:9或者正方形貨你出social media 咁樣啦。咁所以系几 user friendly 嘅，甚至乎如果你要整片咧，可能你 YouTube 片为例，佢已经系可以话哦，你拣我系想整嗰啲叫做封面图画，即系嗰啲 thumbnail 啦 YouTube 片。咁其实佢都有好多唔同 design 已经喺度啦，你可以叫自己再改少少字啊，转下色咁样啦。咁的而且确对于冇啦，你焗做嗰班人嚟讲咧。咁係開心 開心 嘅， 方便啲囉。即係又樂觀啲去睇，就係多咗一個方式去幫自己處理一啲難題囉。 啊、 即係你比在以前老闆唔肯俾錢、啊、然後你又要做嘅時候。 而家老闆都唔肯俾錢。 係好多地方 都改變過。 只不過而家多咗一啲免費嘅方式解決到係咪 係啊。唔係、啊、所以有時譬如我哋同啲音樂人傾偈都係、即係佢哋獨立自己做嘅啱啱起步嘅時候。 CD cover 你即係最簡單你要做CD cover 或者你要出一個 post 宣傳我嚟緊出自己新歌咁，的確係啊！對於佢哋嚟講，每一個都會講話，你覺得你做音樂最難嗰樣嘢係咩啊？錢啊， 係啊，好直接噶， 我都係講錢，係、啊、因為有太多嘅嘢係需要，即係你都要 be fair 咁啊、嗯！你一隻歌，你我當你可以自己填曬詞、作曬曲，你用 software 揼曬，但係可能你去到 mixing 或者 mastering 嘅階段 的時候，都係要 都會交俾即係專業。啲嘅人去做， 系、啊、 真系有分別嘅。咁嗰度已經一啲要使嘅錢啦、 啊。 我當你已經喺自己屋企揾支靚少少嘅麥錄啦，即系唔使要去到 studio 嗰啲，唔使去到咁勁啦。咁你後續嗰啲宣傳全部都係錢啦，當都係我自己去做 promotion， 自己去派台。 你嗰個 graphic 啦，即係個 CD cover 啦，你個 MV 啦，你有好多可能宣傳嘅一啲文案啦，全部都係涉及到一啲即係工序嘅一啲 design 咁樣。 因為我自己覺得一隻歌嘅 single cover 或者 album cover 都幾 緊 要 嘅，緊要啊！ 因為佢好似定調咗你嗰首歌，我聽之前。究竟嗰個氣氛會點啦？即最簡單就係你嗰個顏色，究竟你冷色暖色啊？你係 bright 啲定係 深沉啲，咁已經有一個氣氛啦。咁甚至乎，我覺得有啲最勁嘅就係，當你聽嗰首歌嘅時候，你望翻嗰個單曲封面，你會覺得嗰個畫面同個音樂其實係。就好似對於個音樂人嚟講，個預想圖就係喺嗰個 single cover 度擺咗喺度啦。 我知啊，我知道你不嬲都係靠視覺去做人嘅，你所有嘢都係先用隻眼去做判斷噶嘛。我明啊， 係我睇歌啊， 係你睇歌噶嘛，我知啊。 因為譬如我聽EDM 講個世界咁咧，佢哋亦都係好多 graphic 上或者一啲好簡單嘅短片啦。咁其實有一啲嘅 artist， 因為佢啲歌可能係好中意叫做有啲。動漫感強啦，或者日系多啲嘅，用啲聲比較二次元啲嘅時候咧，咁佢哋做嗰個 single cover 咧，你就已經覺得係係好似一啲 animation 嘅變奏， 或者我哋之前有提及過一啲 vaporwave 咁樣嘅系列，你會喺一啲嘅封面設計度，你已經會睇到哦，呢隻歌應該係一啲好 vaporwave 嘅嘢嚟㗎啦。 係啦，即係 wave 又係啦，即係佢哋用嘅 single cover 啲顏色可能係紫色多啲，咁基本上嗰個封面已經好似話咗俾你聽佢想表達啲咩，甚至乎一個 artist 佢有幾條 line 嘅，我會做一啲好 melodic 嘅歌，我會做一啲比較叫做好頭先講近日系啲嘅歌嘅時候，咁佢個 single cover 都已經唔一樣咯。咁我覺得所以有咗呢啲幫手係緊要嘅，係善用工具啊，成日都係嗰句。不過老闆就好好善用你嘅員工啦。譬如好似佢咁啊，向來自己啲音樂都係自己一手包辦啦。我諗一啲設計上面嘅嘢咧，都係自己搞噶啦。佢亦都幾年嚟啦，出咗好多歌之後咧，終於推出佢第一張 EP， 佢係 XT。 走一圈幾公里路，踱步麥田園就快抵達美好，怎麼永遠到處碰壁兜轉？不草率事事，還是一衝事事，乍曉小絕夜草角落，卻看到了寄托。那裡那裡要到那還不易，聽說種滿枝，或崎嶇不知，還在怕你留神，而飄誰滿身，射我全部憤恨。走进这土，我想嗜好让你自豪。如声音崩溃，将要埋掉。黄叶又堆起，乘着我没及下。 之前听过嘅 XT 嘅最新派台歌《麦田看守员》，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旺角道保安大厦再有石屎剥落，现场一段马路和行人路仍然围封，工人在现场搭起棚架，警方呼吁市民使用附近行人天桥过马路，屋宇署稍后交代事件。到场视察的测量师学会前会长何巨业说，初步认为坠下的物料属外墙或檐棚接驳位的批档材料，相信整体楼宇安全没有明显问题，但他留意到大厦有不少外墙僭建物，楼宇批档有裂痕并有老化迹象，业主应该快速检视大厦仍有多少材料松脱，以及是否需要尽快移除有裂痕的外墙批档。他说外墙批档材料或外墙砖若果出现裂痕或老化，可以令到黏贴能力衰退，雨水渗入之后再遇到阳光，热力会将当中水分蒸发，周期重复之下材料或会松脱。政府发言人澄清，市民不会因为未能在三日内回复有关消费券资格审核的短信而丧失领取消费券的资格。发言人说，消费券计划秘书处会抽取小部分申请作资格审核，相关市民会收到秘书处或承办商发出的短信，邀请他们在三个工作日内联络秘书处或承办商，如果未获相关市民回复，秘书处或承办商会再次发出短信和致电联络市民，只要有关的市民按时回复并提交相关的证明文件，秘书处会安排尽快补发有关消费券。市民如果对收到电话或短信的真确性有怀疑，或想查询登记的审核情况，可致电计划热线185000。运输及物流局书面回复立法会议员时表示，运输署去年接获有关路试结果的投诉有314宗，是十年来最多，而今年头五个月就有140宗投诉。局方说，运输署正同廉政公署一同检视考牌主任的上班报到安排，希望增加路试数目，预计检视工作将在今年第三季完成。运输署亦正就驾驶考试进行录影等做可行性研究，包括方向包括技术要求、私隐问题、摄影机或影片所涉及的法律责任、所需费用等，预计初步研究工作今年内完成。视乎研究结果，运输署会同相关业界商讨进行试验计划的可行安排。重庆万州区水灾，当局说截至今早最少15人死亡、4人失踪，财政部和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亿2000万元人民币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四川等16个地方做好防洪、防涝、地质灾害救灾工作。万州区星期一至星期二落暴雨，当局说截至今早36个镇乡街道37000多人受灾，350间房屋倒冧或损坏，12000多人紧急避险转移或安置，1900多公顷农作物受灾，全区直接经济损失2亿2000多万人民币。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区走廊着火的车辆事故已经清理好了。东区走廊来回方向通去太古湾道的支路已经重开，交通回复正常。

all the small things. Drive me crazy, but it's why I fall for you. Chill. CY Leo featuring Young Hyson， 今日叫做完美崩壞。接下來這一首都是有合作的。 Help， 發現有人失蹤，聯絡中找不到，無辦法指控。Help， 發現有人失蹤，然後click打字，發現我被捉弄，就以為我要回錯，不住往逼急 my calls， 因為去到太滯，你再發誓 ，but you stay up all night， 天光天黑 stand by for you，hey you totally messed up my crew， 想跑本來 woo you making me fool， 等等等等人變了蘑菇。 张天明 featuring 黎英的新歌 Pick up your phone Come and taste me Oh oh oh eh oh You think I'm honey Oh oh eh oh Oh oh oh eh oh You think I'm honey Oh oh eh oh 习惯吧又收到你让人有预感别说话就请看看我动作动人天外有人抱歉我是你在发问请别费神抱歉要做经验中甜蜜为祸，我仍继续播，明月冷场自怜我，段恭喜温馨炸在座。 指令，大队键盘站稿地发号指令。You just from 三条叉，独立得乱插乱压，别一动又话人啊 ，sorry 一律不值得。日子三百个人 so firm， 认真分清楚弱项，稳中太火 ，oh no need to worry about your world。诺言继续播，你个冷漠杀掉我，谁肯角色温炸在座？只会加倍吸引，但还越背近，最满嘅人赋予我心。 佢哋 Lolly Talk 啊。啱啱呢首一把火就听到佢哋新啲嘅风格啦。但系出现呢首歌嘅时候，佢哋今日已经出发去台湾工作啦。脚步冇停低落嚟，而跟住落嚟呢一位嘅朋友都一样。嗰、那个年份由80年代推到去90年代，佢系凌俊。 只要在旁边满足 ，I'm your lover boy， 调味淡淡亦美味，平淡活出此种福气。多想这故事发展出浪漫惊喜，来日晚安地回味，在这公园共你嬉戏。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Cause I will be your good boy. 只因的爱来让我担当，不怕身边多少女性，有人都不敢乱想。只因的爱来让我担当，为你天天失败，不敢守望。You're my only one. My love is true.在怀内，共你相拥在看海。Yeah.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Last time I'm gonna tell you, babe. 佢自己包办曲词编监啦，编曲亦都揾嚟 John 去啦，监制亦都有 Albert 744同佢一齐做嘅。听过有力津嘅派台作品专一担当。今日呢位嘉宾新人嚟噶，唔好虾人啊！ 波成，我梗系唔会啦。不过做新人咧，说话技巧都紧要噶，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 对答如刘子君。 唉，听你把声都知道你唔放好嘢啦。 我哋骚动音乐嘅嘉宾啊，有新朋友啊 ，Esther 刘志军嘅，你好。 Hi， 大家好。 Hello， Esther。 系送上呢一个见面礼啊， 新朋友见面。今次我哋送俾 Esther 呢一句咧，就系啊。 对答如刘子君， 系啦，呢一句咧其实系一个一个测试嚟嘅，因为第一次见面啊嘛，即系睇下啊 Esther 系咪一个 对答如流嘅， 对答如流嘅，其实都几 talk 得嘅一个女孩子咧。 因为对答如流呢、這个本身系个成语嚟，咁、那个流字我哋就食咗你嗰、那个即系姓刘嘅嗰个音啦。咁对答如流即系话即系平时倾偈嘅时候对答嗰啲都啊好好啊好好，嗰、那个意思嚟嘅。咁、我觉得即系一个系一个食字啦，同时都系一个好似祝愿或者一个我唔知道一个好似锦囊咁样，因为知道譬如你进入咗呢个行业嘅时候，好多机会要见唔同嘅人啦、 啊， 或者做多访问啦、啊，咁样系啦，咁所以一个小锦囊咁好似 要应酬我哋呢啲怪叔叔， 系啊，呢啲叔叔嘅时候会讲埋古怪嘢啊，咁咧就系需要对答如流，咁所以就一个小礼物送俾你咁样样嘅。 Thank you。 系啦，咁希望你中意啦，系啊，系啊，佢都有啲亚定嘅，所以要挂喺佢可能有啲难度啊。 哦，唔紧要， 你可以啲农历七月挂出嚟辟下邪咁咯， 或者可以垫喺啲台嗰度啊。 系啊。 温书嘅时候，个电脑好似个底度争紧张嘢，剪一 就可以揾佢剪一剪啦，咁样 系啦。咁但系今日咧，即系送呢一句俾 Esther 咧，其实即系都准备有一个小小嘅，即系环节， 一个小测试俾你嘅 小测试。因为呢一个咧，平时我哋节目上就比较少有啲嘅，但系即系都知道你嘅年纪比较年轻啲啦。咁我哋都想啲环节都年轻啲啦， 玩 下啲后生仔玩嘅嘢啦。 就呢个快问快答啊， 系啦， 即系超级好快二拣一，我哋嚟几条热身又可以了解一下你多啲。 应该成日都玩啦呢啲吓， 玩过几次。 Okay, okay, 好啊，咁我哋就我哋先有五个先啦，系啊，好好简单嘅。 好啊，我问先啦。 好， 快歌定慢歌？ 快歌。 快歌，好。跟住体操定跳舞？ 跳舞。 拍剧定系上综艺？ 综艺。 男女合唱定系女女合唱？ 男女合唱。 户外 show 定系室内 show？ 室内， 室内， 五条，最尾嗰条谂得耐啲，点解呢条会谂得耐啲嘅？ 我谂紧咩系户 外， 系啦， 室外，系啊 ，outdoor 或者 indoor 啊 ，OK，OK， 系啦 ，outdoor indoor 你系拣中意 indoor，indoor 呀， 吓，原因系咩咧？ 原因系可能 outdoor 就会可能好热，跟住个妆会溶晒， 系一个实际嘅操作嚟嘅， 冇错，女孩子系要贪靓少少系啱嘅。 咁但系快歌同慢歌头先系拣呢个快歌， 快歌系，咁我觉得快歌系。我中意有 beat 嘅嘢咯，我觉得有 beat 就会有拍子，即系有个 groove 喺度咯。我中意有 groove， 系咪一路自己中意听嘅？ Okay. 即系撇除自己唱嗰方面，净系听嘅话，你都系中意听快歌多啲嘅。 系，因为其实我听就好少听好慢嗰啲歌，但系我有听啲即系中版 R&B 即系超嘅歌，我都中意听。 哦，呢一类系咪就系你自己最中意嘅音乐类型嚟？ 都系啊，呢啲或者跳唱咯。 系有冇话有冇话？一开始系有即系点样样认识到呢种音乐系有啲人导到你，定系一个点样嘅机缘之下，突然之间，咦，原来呢啲嘢我好中意听噶咁、 哦。其实冇啊，只可能系 I G 嗰啲，有时可能听到啲 background music 已经几好听，跟住就 search 呢首歌系咩歌，跟住听就觉得哦好听咁、 哦、 样。 哦 ，OK， 我想好奇一下你呢一个年纪嘅女孩子系中意听一啲即系乜嘢嘅单位啊，或者乜嘢 artist 嘅一啲音乐作品。 我哋中意。听好多 K-pop 咯，即系我啲 friend 咯，我唔知道其他人系咪，但系我好多 friend 都系中意听女团或者男团嘅 K-pop 都哇好中意。 系 你系边一个age range 嘅 K-pop 嘅女团咁样，即系类似可能系去到 New Jeans 啊、Blackpink 啊、aespa 定系再可能唔同啲嘅一啲单位咁啊？ 我中意好多，但系我最中意系可能 Twice。New Jeans 仲有 aespa， 系有冇话呢几对你自己特别中意嘅原因系咩咧？ Twice 我系特别中意，因为 Twice 我系2016年都开始听啦，咁我都系比较细个开始听，听到而家，咁都有一个类似即系陪我长大咁样咯，好似 成为咗童年回忆啦，已经系 我童年回忆都系 Twice 噶， 你扮咩啊？你系嗰啲咩 Wonder Girls 啊？定系嗰啲？ 唔好暴露我年龄噶嘛。 咁因为一路都中意听，所以其实自己心里边都会有一种希望啊，可以好似佢哋咁样上舞台啊，跟住咁样玩。 系啊系啊，即系我都觉得，即系佢哋喺。即系舞台嗰度跳舞啊！即系哇，嗰、那个压倒台嘅感觉，我好中意呢个感觉咯，我都想做到压台呢个感觉。 OK， 咁所以喺好細個嘅時候，係咪即係會開始一路睇佢哋啲 MV 啊，睇佢哋啲演出啊，跟住然後啊，不如又試下學下佢哋跳舞啊，跟下佢哋嗰啲教學片嚟跳下，自己即係細細個就會有呢啲興趣喺度。 嗯，其實我細細個已經開始學跳舞啦，即係可能 jazz 嗰啲，或者一啲勁 BB 級嗰啲芭蕾舞啦。咁我都嗰陣時都係有睇啲 K-pop 啦。咁我都覺得佢哋跳舞真係好型啊，或者好好好咧，跳得咁我都想學咯。 嗯，咁我會主動同老師提出啊，我想跳呢隻歌啦，可唔可以教我？定係都係跟老師教咩，你就要學啲咩咁？ 嗯。差不多啦，即可能有时我讲，有时老师讲下跳咩咁咯。 系，咁而头先有一个就系即系体操同埋跳舞就拣跳舞啦，系啦。咁呢个原因系咪因为体操系即系叫以前玩嘅啦，咁但系而家中意系跳舞，所以咁拣呢？ 系，其实两样都好中意，但系即系运动员嘅生涯比较短，所以都拣咗跳舞唱歌呢个路线咯。 系，咁但系嗰时一开始玩艺术体操嘅话，系咪即系再细个啲嘅时候，几岁已经？系咪噶？ 点讲呢，即係我細細个係跳舞，跟住跳舞啲 friend 就话试下艺术体操，咁我可能七岁到就开始接触艺术体操，跟住九岁就入咗港队囉。 喔、 但係跟住之后就退咗队。 係係咪咁嗰件事係你自己觉得个分别系边度，因为本身係玩跳舞先，跟住啲 friend 就咦都可以玩艺术体操喎，咁但係其实虽然艺术体操都会有一啲叫舞蹈成分，但係嗰个感觉喺你身上你觉得嗰个唔同嘅系边度呢， 嗰個開心有咩唔同咁樣、 啊？或者練習嘅過程，或者可能唔知啊玩嘅歌等等呢啲。 嗯嗯，我覺得跳舞仲有藝術體操最大嘅分別，可能係藝術體操係會緊張好多好多好多咯。因為藝術體操係會即係失嘅動作或者做得唔好嘅機會率係勁高咯，即係好。risky 咯啲动作， 系即系同埋因为要计分就会好紧张啊！如果即系可能呢度个动作争啲啲，咁就可能会扣咗啲分啦，咁样个压力会大啲、 啊。 跳舞就真系即系因为开心，我跳出嚟系为咗表达自己嘅，或者可能可以做到一啲我见到好中意嗰啲 artist 跳嘅舞，咁就所以嗰件事系 enjoy 啲咁嘅意思。 系、咁所以后屘系咪就即系玩咗一段时间，亦都好似你咁讲，运动员嘅生涯可能会比较短啲，咁所以就后屘就停咗。就冇再玩咁 啦。其实都系嘅，但系即系我玩艺术体操嗰阵时候，就冇乜再点样接触好多唱歌或者好多跳舞，所以唱歌跳舞系停咗一段时间咯。跟、住退咗队之后，先至再接触翻多啲跳舞唱歌。 哦，咁去到再接触翻，系咪就真系又再可能揾老师，跟住真系好专心咁样去学啊？ 系啊，有揾老师学唱歌同跳舞都有学。 系咁譬如跳舞嘅话，嗰阵时跟老师学系除咗头先讲 K-pop 之外嗰种类型啊，定话其实仲有其他舞种都有学噶嗰 阵时。K-pop 有 K-pop， 跟住仲有学芭蕾舞咯。即系艺术体操之后嗰啲时 间，其实系咪有关联嘅咧？即系呢几样嘢系可以互相有啲应用上系可以通到嘅， 因为条筋又松啲啊，只脚又摆到头啊，咁 类似嗰啲咯。因为啲难度动作都可以喺跳舞上面用到咯。 咁唱歌咧，咁唱歌学嘅时候系咩类型开始嘅？ 唱歌 系啊，即系上堂跟老师学会系 声乐，即系 vocal 嗰啲咯。就有考过级啦，跟住就冇再唱啦。嗰啲因为都想即系唱翻多啲 pop song 咯。 嗰个概念系因为系都几唔同，而应用好难应用喺 pop song 身上。 系啊系啊，系完全即系唔同咯件事。 即系比较以前考声乐系咪要唱啲比较 opera 啲或者 classical 啲嘅？ 系啊系啊，啲发声位都会唔同啲。 系 OK， 咁但系喺呢个过程当中啦，即系揾到自己热爱喺pop song 上面嘅演绎，有冇又尝试会即系同屋企人讲啊？我其实都想跟一啲即系。唱流行曲的老师学下那个演唱的方式、啊、或者是由几时开始你开始发掘到对于 pop song 那一种的热爱？ 可能其实是艺术体操那时候附近咯、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是特别听很多不同的歌咯，跟住体操，但是即系体操就没什么练唱歌那些啊，所以就唱即系体操之后才开始真系唱翻。pop song 咯， 咁頭先揀譬如pop song 唱歌咁，我哋都問到即係合唱啊，男女或者女女啦，係啦，你就揀男女頭先係。 啊，男女有 feel 啲咯， 係 嚇，因為自己本身中意聽一啲即係可能情歌類型嘅作品，咁可能男女對唱就好似啊容易啲掌握咁樣 我好少聽到有女女咯，即係我好少聽我自己。本人就冇乜特別聽女女 的，係嘅，係嘅。市面上普遍嚟講，男女嘅合唱歌應該係會多過女女嘅咁樣。咁但係頭先講到即係快歌同慢歌呢樣嘢啦，因為係基於你自己係喜歡快歌，所以揀快歌，定還是你發現其實自己嘅聲音啊，或者可能喺嗰、那個聲線嘅操控上係適合快歌多啲咧？ 我冇乜諗聲線上，因為我慢歌都有試過，都覺得都同快歌差唔多啦聲線上，但係可能我個成個性格就可能襯快歌多啲咯。 係你自己會點樣？即係大家喺唔同嘅渠道會見到 Esther， 你係一個點嘅女仔？但係你如果要自己形容自己，你覺得自己係一個點樣嘅嘅人？係啊，有啲咩形容詞咧？喺個性格上面，你覺得 形容詞比較I guess friendly 同 outgoing 咯，因為我中意同人相處。 係， 仲有可能比較直咯， 比較直接直接嘅， 即係會即係講嗰樣嘢就係嗰樣嘢。 係，即係唔會諗好多轉彎抹角。總之你覺得嗰下係咁樣，就會咁樣講。 都係都係。 咁、okay. 所以去到入咗叫做而家正式入咗行出咗道啦。其實喺度可能一路工作嘅過程底下，你會同好多唔同嘅工作人員接觸啦，你會同一啲音樂人接觸啊、監製啊、作曲人、填詞人，係咪其實同佢哋嘅溝通都係幾直來直往嗰一種嚟嘅咧？ 唔係講好多嘢咯，但係、但係都係。即系想问嘅就会问咯，即系唔会惊咯，因为都系即系知道问呢啲问题，可能即系觉得自己把声适合啲咩啊，或者咩歌适合我啊，我会够胆问咯，因为系都系对我自己好咯。 O K， 咁但系去到真系叫做正式自己去发展嘅时候啦，记唔记得当下第一次公司同你讲话啊 ，Esther 嚟紧，我哋想同你做第一隻屬於你自己嘅歌啦嘅時候，咁會唔會自己已經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諗法啊？或者可能已經同公司已經要溝通好，我今年要做幾多隻歌？要做三隻歌嘅，我三隻歌都要超嘅，chill wave 嘢嚟嘅， 已經好直接咁樣表達自己想 呢一種咧， 做啲咩？ 有傾過想帶，即係我有講過，我中意 IU 嗰啲歌啦，因為嗰啲都係比較超得嚟，都係 you know very。少女嘅感覺 ，R&B 係係，咁但係都時間都比較短啦，同埋都比較急啦，全部嘢咁，所以一聽到 demo 就話係心目中想唱嘅歌咁樣咯，都覺得呢首歌係哇好有啲 IU 嘅 feel， 韓風咁樣少女咁樣。 係，但係你話時間比較充裕，其實知道呢個消息去到真係隻歌出之間，其實可能有幾多時間㗎？大概 收到 demo 至到 MV 就可能兩個月到咯。 系 都快 嘅，系咁。但系其实而家有推出自己作品，但系谂翻转头之前参加《星梦传奇》，亦都系应该好多乐迷会认识你嘅一个节目嘅时候，谂翻转头嗰个嘅节目，你觉得对于而家嘅自己嗰个影响啊，个 impact 令到你有冇啲咩转变啊？咁样 影响，我觉得好多嘢都进步咗啦 ，like 我啲。中文我啲中文講嘢係進步咗好多啦，因為我記得之前可能訪問嗰啲，我係完全唔識點答啦，即係同埋我會用好多好多英文去 like replace 啲中文。 我見你今日都盡量控制自己少啲英文， 好叻噶啦， 好叻噶， 真係出現咗兩次到噶咋，OK 噶， 係仲有可能時間管理啊，仲有緊張程度，我記得之前係都上台或者表演係會比較緊張，但係參加完即係《星夢傳奇》之後就冇咁緊張咯，仲有啲舞台經驗咯。 係之前嘅緊張係咪因為好似企喺台上面好多人望住嗰種感覺好唔慣？ 係啊，跟住尤其是係四面台咯，即係四面都有觀眾同埋評判啦，所以係會。都是有啲緊張。 OK， 咁去到而家即係 so far 有咁多嘅即係入行遇到咁多，我諗對你嚟講好新鮮嘅嘢啦。即係除咗喺舞台上面演出會好緊張之外，有冇一啲遇到嘅事情或者一啲工作上都會令到keep 住都有啲緊張，都未習慣到。 如果未習慣，可能是戴 earmon 咯、 啊， 因為我戴 earmon 是，哇，其實我是比賽之前是冇試過戴 earmon 唱歌咯， 是 好像聽到自己把聲咁樣， 好似好赤裸咁樣自己把聲。哦，原來我把聲係咁㗎，係啊， 跟住咧，但係即係有時可能啲音樂同埋聲嘅 balance 啦、 嗯， 我都未係好清楚應該係點，咁所以我就會一邊戴耳機一邊唔戴咯。 OK， 即係一邊聽台 mon， 跟住一邊聽耳機咯。 而其實我覺得咧，對於好多即係可能啱啱即係成為新人嘅歌手嚟講咧，戴 ear mon 點樣同一啲工作人員溝通嗰個聲音上嘅 balance 咧，其實都是一个学习嚟嘅， 都难。 你会唔会都即都够胆即系同啲工作人员讲话啊？我想个 EQ 点点点点啊！我想音乐细声啲，人声大声啲。你开始有呢个勇气去做呢样嘢未？ 我有少少勇气，但系都系有啲惊啊，因为惊佢哋觉得可能 over， 即系惊诶，可唔可以再大声啲？诶，再大声啲，再大声啲咁样。 近噶啦，近噶啦，大多啲啲嘅啫。 哎呀，大声得就细翻少少咁样。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OK， 唔该。 少少呢啲。 今日嘉宾 Esa 刘子君第一首派台歌，一阵间翻嚟会详细介绍呢首《浪漫后群征》。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计划今个月23日清晨5点在红磡海底隧道实施不停车缴费服务系统易通行。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接受本台上任1周年专访，承认在红隧推行易通行挑战大，运输署会研究细节，包括在收费广场一带如何安排车流路线，可能会有改道安排。至于余下所有政府隧道，将按计划在今年内实施易通行。林世雄回应三隧分流方案时表示，今年内会实施第二阶段的不同时段不同收费，之后每半年检讨一次。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今年头5个月共有64宗持刀伤人案件，较去年同期的85宗和2019年同期的80宗分别下跌大约25%和20%。持刀伤人案并冇恶化趋势，警方的反罪恶行动亦见成效。至于今年头5个月的伤人案有237宗，亦较去年同期的253宗同2019年同期的349宗为低。不过，邓炳强在立法会大会上话，因应近期发生一些严重暴力案件，警方在各区罪案黑点、商场、港铁站等进行高调巡逻和执行反罪恶行动，又在各警区调动内勤人员支援前线军装巡逻，又积极考虑在罪案恐袭或国安风险的地点加装摄录镜头。以色列軍方發言人說，在約旦河西岸城市傑寧的行動正式結束，士兵已經離開傑寧地區。西方傳媒報道，以色列在傑寧的2日軍事行動導致12名巴人喪生，喪禮在當地星期三進行。巴勒斯坦衛生部門說，另外有超過140人受傷，當中30人傷勢嚴重。報導指，一名以色列士兵在以軍行動期間死亡。傑寧的戰鬥停止後，民眾開始清理街上的碎片，相片顯示到處頹垣敗瓦，有汽車被焚毀，建築物受損，部分位置仍然有濃煙升上半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讲隧道先，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南道北过海龙尾近住芜湖街，咁啊啱啱咧收到一宗意外事故喺港岛嘅中区干诺道中啊，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林士街嗰度咧，之前因为有意外事故，而家比较塞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军营啊，因为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林士街去到中环军营嗰段咧就车多行车缓慢，经过时间咧大家小心同忍让啦，西行线嚟嘅。新界咧而家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至安定村段多车，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改革开放大潮中，在钢铁行业闯出一片天，风吹半夏。 村长啊，现在生意难做，我们起这个堆场 都是很有诚意的。你这块滩涂不可以种嘢，又不做得其他嘢，不如租给我吧。 国剧830风吹半夏， 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是啊，咁就安全啦。 还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的时候除了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不可以伸出窗外的。 梗系，安全第一的嘛。 你记得吗？ 头像四方， 香港电台多年来制作多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曲，今次带大家回到1988年的暑假。 看清楚你要为谁忙， 由 Raiders 主唱的第一届太阳计划同名主题曲，鼓励青年人勇敢追梦，不知有没有勾起你的回忆呢？逢星期二晚上9: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等到9:08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 就来紧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笃上 暗恋交幻象。 送音乐嘉宾咧，继续 Esther 刘志军啦。咁啊，头先都了解咗，即系之前自己嘅一啲可能音乐嘅喜欢嘅嘢啊，等等啦。咁啊，有你自己第一首嘅派台歌出道嘅歌咧，就系呢首《浪漫后群症》。咁啊，我同阿斌咧都会即系估关于呢首歌，听完之后里边一啲嘅谂法，睇下我哋估得啱唔啱。系错你就话我哋错就得噶啦。 系咁咧，我去估先啦。因为其实今次即系《浪漫后群症》呢一首作品，听落去即系无论喺个编曲上定系嗰个 vocal 上，都系一个好充满少女心嘅作品嚟嘅。咁我估其实你呢个年纪咧，应该身边好多同学仔啊，翻到学校开始即系有啲开始可能系已经 有中意男仔， 有中意男仔啊，可能甚或乎有一啲再进度快啲，可能有啲密运紧嘅同学仔啊。咁你知道自己要去演绎一首咁嘅作品嘅时候咧，我估你翻到学校咧，你就要开始留意一下身边嘅同学仔啊，嗰个女仔可能中意个男仔，或者同个男仔拍拖嘅时候。啊！佢講嘢聲線係點嘅咧？佢笑起上嚟係點嘅咧？佢即係平時嘅語氣係點？因為其實呢啲係好影響到你喺首歌錄音個 vocal 上邊嘅演繹啊，或者可能你甚至乎拍 MV 嘅時候要做嘅一啲表情啊，咁你就會開始要去留意一下身邊呢啲同學仔嘅細微嘅部分啦。 咁 樣， 咁我估埋你就再一次個揭曉啦。咁我想估咧，係首歌中間有一段咧，你係會有啲即係哼住咁樣嘟嘟嘟嘟嘟嘟嗰段咧，我估緊會唔會其实本身首歌最 初呢，其實呢一段可能係冇一個 vocal 喺呢嗰度，即係可能係真係音樂 instrumental 嘅。不過可能係唔知試呀、啊、或者點樣嘅時候，你好自然地聽住跟住哼咗，咁跟住監製覺得咦 ,ok 喎、啊、咁不如呢一段就用呢個咁樣嘅方法放喺度，就錄低咗你嗰種哼嘅melody 擺喺嗰一 part 咁咯，係啦，好啦，我哋兩個估嘅嘢又交俾你揭曉啦， 可以逐個揭曉。嗱，冇壓力㗎，你如果聽到係錯嘅，你直接話俾我哋聽係錯嘅咁 先揭曉咗阿斌嘅嗰一個啦。 咁都係啱嘅。咁我係有諗過，中意一個人之後，即係我自己係會點樣？即係可能把聲會點啊，或者係一個問題咁樣去問定係講出嚟。仲有都有幻想雪糕咯。其实我有幻想雪糕呢样嘢， 系 好甜啊，因为 OK， 因为偏监 Jackie 哥哥都有讲，谂起啲即系好 sweet 啊，或者好甜或者中意食嘅嘢。 所以你一路录音嘅时候，就个脑海里面就系谂紧啲雪糕啊，就好甜嘅嘢，咁好正、啊。每次录歌都好似食紧甜品嘅， 就得个谂字咯，冇得食咯，因为冻嘢对把声唔好啊，净系可以谂啦咁啊。即系所以嗰一样嘢反而系几帮到自己去有嗰种。即系点啊？个 emotion 系咪 都帮到好多咯。 但系 Day One 去做自己第一首歌嘅时候，嗰、那个 topic 上面嘅选择系呢一而家拣选嘅系自己都会有咁嘅谂法，话、哦、我想试下呢个 topic 啊，定话系点样样倾出嚟嘅嗰阵时。 都系有讲过系想试啲比较即系 maybe 关于恋爱嗰啲嘢咯，或者都系青春嗰啲嘢咯。 系有冇原因令你自己都想试下一啲恋爱感觉嘅歌呢？ 好少唱啲 sweet 嘅歌咯，都想挑战一下自己咯。 系，咁你自己其实对于即系拍拖恋爱嗰样嘢，嗰、那个有冇一啲 fantasy 喺度嘅？一路以嚟都， 我好多朋友都即系我有个朋友都系有中意个人或者即系拍过拖啦，咁我觉得都好 sweet 啦，佢哋。 系， 咁我自己都有中意过人嘅，咁都。都 kind of 知道感覺係點嘅 ，I guess。 OK， 咁啊，係時候又要 test 下到底 Esther 嘅喺即係 對答 啊，對答上邊即係一啲男仔嘅選擇上。 快問快答， 快問快答，我哋又嚟另一 part 啦。OK， 好，你係第一個俾佢。 係第一個揀啊嚇，靚仔定係有才華？ 有才華。 好啊，第二個戴眼鏡定係唔戴眼鏡？ 冇所谓， 冇所谓， 要拣一个，要拣一个，要拣一个， 唔戴眼镜。 O K， 高过你定系差唔多高？ 差唔多高。 哦，开朗定系成熟嘅？ 成熟， 成熟嘅。 有养宠物定系冇养宠物嘅？ 有养宠物。 O K， 依家分唔到啊，因为。嗰度嗰啲 一半一半 系啊，因为有啲系我嘅特质，有啲系佢嘅特质，即系有戴眼镜同冇戴眼镜啊， 分唔稳啊， 系啊，高过你同差唔多高啊， 哎呀， 系 啊，我仲谂住可以赢到你， 我以为佢会拣高过佢噶， 系咯，其实正路都系女仔都会拣高过， 又唔戴眼镜仲唔系我个系咪？仲要拣靓仔有才华，头先你拣有， 佢拣有才华， 咁 系你啦， 好明显你 sell 靓仔啦，系咪先？但系呢一啲系咪自己一路细个嘅时候都会可能有时你睇一啲 MV 又好啊，或者睇啲剧集等等，对于。即系另一半都会有呢啲咁嘅 imagination 嘅，其实 有少少咯，都有谂过，如果拍拖嘅男仔系会点咧，或者佢即系觉得我自己嘅 type 系咩 type 咧咁样咯。 系， 咁我之前中意个人都系差唔多呢啲 type。 系，即系头先讲嘅嗰啲嚟嘅， 都系差唔多。 但嗰时你有冇好似平时你咁直接咁样，又同嗰个男仔去唔知啊，俾啲 signal 佢，等佢知道。 我好直接嘅，即系我会就咁啊，系我中意你啊，咁样。 系， 即系我唔会等好耐咯。 吓。 心急嘅， 心急嘅， 少少心急嘅。 咁嗰次对方嘅反应系点样样咧？ 哇！ 佢系呆咗咁， 佢呆咗， 就你啱啱 冇答我咯， 跟住就完咗啦。 咁你点算啊？嗰下系咪即刻走啊？ 唔系啊，跟住佢之后就有 text 我咯，但系 text 唔系关于嗰条问题咯， 系 text 你想唔想打机啊？咁样 哦， 即系完全系冇复到咯， 即系好似冇讲过咁，系咪 啊？ 咁再见翻佢有冇尴尬定系其实我都系朋友咁咯？ 冇啊，都系朋友， 系好有趣啊！ 有冇成为有冇觉得少少唔开心？我第一次咁主动同人讲我中意你，就有个咁嘅结果啦。 咁其实冇。好啦，因为我觉得如果佢中意翻你就会讲啦，咁佢唔讲咪佢个损失咯，咁样咯。 我中意你呢一份自信， 你应该加多形容词俾自己就系自信啦。 系 OK 嘅 ，OK 嘅。 咁但系嗰个男仔之后咪之后都未有遇到一个人有呢啲感觉，令你会好想同佢讲我中意你咁样咯。 有遇过咯， 系 都有试过，即系我中意佢，跟住佢中意翻我咁。 哦， 系 OK。 咁但系就冇特别，有冇特别即系叫做所谓拍拖或者一齐就冇。 即只不過 close 嘅 friend 咁咯，係嘛？ 係啊，係啊，都係。 但係係冇即係呢啲嘅經歷係冇改變過你嗰啲策略嘅，即係都係仍然會堅持係好直接咁樣同啲男孩子去表白自己嘅心聲嗰種嚟。定係有時都會褪一褪，誒、上次都好似直接講完都。佢都冇反應，不如再觀察一下先啦。 其實唔會咯，因為我覺得如果你直接講之後，跟住即係如果佢想，佢就會想咯；唔想咪唔想咯。 係， 即係都係佢嘅選擇咯。 係、okay. 我仲要啦，都係佢嘅損失咯。都係損失咯。 但如果咧，即係頭先講到，即係一啲嘅，如果一個類似你會喜歡嘅對象的話，你如果用一個可能男性嘅 artist 去做一個比喻。一個大家都會認知的男 artist，你覺得你自己喜歡的對象會近是哪一個？ 我有兩個， 是 一個是郭富城，還有Jeffrey 艾俊臣。 哦，合理， 我是女仔都喜歡他兩個，所以非常之合理。 我是男仔，我都喜歡他們兩個。 但因為剛才有講到，就是你是會很直接向男仔表達自己，譬如在歌詞裡面都會有講到一些情節，即是那些歌單那裡啊，或者一起會 share 那些，這些是不是自己都真的有發生過啊，還是怎樣？ 其實呢有一个歌词我觉得是特别是真的发生过的，就是个歌词就是歌曲女话床暗示，就有一次试过一个男仔向我表白，就是我是喜欢他的，跟着他就 send 了一首歌给我，跟着他就说你可不可以听一下这首歌，我想你听一下，跟着即我就 feel 到他可能喜欢我，但之前这个男仔就有说他就有说可唔可以試下 cover 咩歌咩歌？咁我就扮唔知啦，跟住我就你想我 cover 呢首歌？跟住佢話唔係，我鍾意你咁樣，即係歌曲裏話藏暗示。 哦，嗰首係咩歌啊？ Shawn Mendes 嘅 Imagination。 哦，咁你有冇同佢講到 Shawn Mendes 最後嘅下場係點？唔係講下笑。 同呢個 Camila Bell 嘅下場係嘛？你想講？咁但係你覺得呢一種，因為你自己中意音樂啊嘛，咁其實用呢種音樂即係歌曲裏邊藏暗示呢件事，你覺得 sweet 唔 sweet 嘅？ 我覺得好 sweet 啊，係第一次有人咁樣同我表白。 係、如果個男仔佢自己寫埋一首歌，跟住佢唔知點樣，哇自彈自唱咁樣， 有才華啊！ 呢啲就真係我嘅 imagination， 因為我從來冇做過，我冇能力做到，但我覺得咁樣好似。即系点样讲咧？去氹一个女仔系 sweet 嘅，系咪睇你身 材？系好 sweet 嘅， 系 呢件事 系。但系要自己本身对佢有兴趣先 sweet 嘅。即系如果冇兴趣，突然间咁做就 awkward 啦。 冇兴趣都觉得系几好啊，但系唔会中意咯。 即系你会好欣赏呢个人，但系唔会想同佢有 further 嘅一啲 close，再 close 啲啦咁样。 哦 ，OK， 咁所以其实喺呢今次歌词填词有张楚乔，咁喺倾呢首歌嘅歌词上面有冇即系填词人都同你就倾我哋啱啱嗰啲偈咁样了解下你咁样咧？ 冇乜同张楚乔老师冇乜倾咁样，但系。都是讲都是少女风格啊，类似暗恋啊，喜欢人那些、 所以其实很直接今次做这首歌的时候，可能公司一开始已经有一些 demo 给你去做选择啦，然后也都很快地定立了个题材之后就已经要入去录音室录音了。 是啊，一收到 demo， 跟住之后其实很快，即是很快就已经入录音室录啦。跟住錄咗兩個 session 咯，我覺得係都算快啦，同埋我都好擔心自己可能唱得未夠好咯，我都有聽翻自己唱，咁都覺得可能爭少少感情咯，即系唔係好夠 sweet 咯，因為緊張咯，都係。 哦 ，OK， 咁其實兩位監製啦，阿 Jackie 啦，同埋阿嘉信係啦，咁其實佢哋兩位喺你錄音嘅過程裏邊，佢哋係即係扮一個點樣角色，點樣去？同你一起去 work 嗰件事嘅， 佢哋两个好 nice 咯，佢哋真系每一个位啦都有讲要咩声咩声或者咩感情咩感情，仲有真系好 nice 咯，即系会俾我试好多次啊，跟住练几次先至录咁样，仲有即系都系好多谢 Jackie 哥哥，因为佢都有陪我练呢首歌咯。 有冇话边啲段落或者边啲句子特别？你觉得哇，原来嗰句要 handle 到嗰个 emotion 啊，那个情绪啊，嗰啲系难度高少少咧。 Emotion wise 可能系其实 哇，其实最难我觉得是可能是最高音咯， 是 因为最高音那里是用假声，跟着我要尝试没那么多气去唱，跟着管那把声要不要那么多气，就要再管埋个感情咯。 啊， 系一高音又要管感情，是很难的事。 系即系要 balance 翻嗰个力度啊，咁样。 咁所以在录呢首歌的时候，因为不同的段落，深信嗰个感情是不同啦，个甜度是不同啦，系咪即系阿监制就会一路同你讲，嗱，你幻想呢一 part 咧就食紧呢一个雪糕心地嘅呢一 part 咧， 就试咗啤梨味嘅呢 part 就朱古力嘅。 系啦，系咪每一个段落要用不同的一啲甜嘢去幻想翻啊？到底呢一句嗰个力度我要俾几多咧？咁样。 有他们有讲，可能这一句就怎么讲呢，他们又说这一句可能要 soft 一点，这一句要实一点，这一句要问问题这样的 feel， 这一句是要直接这样的 feel。 是会不会其实 一次过要接收这么多的资讯呢，在录音的时候呢其实自己都要一些时间消化一下，或者真的要 mark 低啊？ 是啊，有我是 mark 到整张纸都是啦，但 是有啲好多好多好多 advice 同埋好多即系叫我即系点样去唱，咁都好惊自己做唔翻出嚟咯，因为都系算一度录一度改咯。 系，咁头先我估嗰个中间嗰一段你哼嘅嘟嘟嘟嘟嘟嘟嘟嗰个啦，我估就系因为你自己即系 fill in 咗，令到监制有一个咁嘅处理啦。咁系咪真嘅咧？点解其实一开始已经有嘅咧？ 其实我都唔知啊，但系可能系一开头收 demo 就系用do 咯 do 去 do， 因为我有练噶嘛，即系歌词未出嗰阵时候我就有用 do 去练个 melody 啦。咁可能因为可能我唔知啊，但可能因为听到 do 就觉得 do 好啲咯。 哦，所以就变咗去录音嘅时候，其实已经嗰一段已经有喺度就 都系嘅，因为之前都有试过拉嘅，咁可能。就揀咗 do 咯， 明白嚇 ，OK。 咁啊喺呢一隻歌度啦，今次因為其實都揀一隻因為我估啊嚇，好多嘅樂迷第一次會諗就係、是、啊 ，Esther 出第一首 solo 作品應該都會有啲跳舞嘅部分啦咁。咁但係今次就冇選擇一嚟就嚟一隻跳舞歌先，有冇話因為即係同公司傾過都係覺得？呢啲必殺技嘅嘢留翻後面先嚇，我哋嚟個小試牛刀，我哋嚟首甜啲嘅先，定係點樣？ 其實都冇乜特別商量，但係都可能，都可能留翻咯，唔知啊，都係公司安排嘅。 係係，咁但係呢一首就揀一首即叫青春活潑啲， 係 啱翻而家可能少少夏天 vibe 嘅嘢。係 啊，我都幾啱夏天呢個 vibe。 係啊，即係輕輕鬆鬆咁樣樣喎。咁但係頭先一路講話呢一首作品嘅製作時間比較都急啦，因為拍 MV 同埋要飛去台灣喎。係啦，如何咧？見你好似唔係瞓得好多，得十分鐘啊，可以瞓咗。 其實係有瞓幾個鐘，但係即係瞓得著，淨係得十分鐘。 係咁嗰時候咪一收到即係公司話哇可以去第二度拍 MV， 其實都好開心，即係因為通常即係之前譬如疫情好多歌，大家都只能夠 stay 喺 香港啦， 但係第一隻歌就可以飛去台灣。 係啊，好開心有呢個機會，好開心公司俾呢個機會俾我。 係 咁。一收到通知我就系 O 嘴咯，我有呢个机会 ，Oh my god， 好开心啊！跟住我就开始谂啲台湾嘅边度啊，有咩景啊，室外啊定室内咁样咯。 系， 你有冇一啲指定公司要去嘅地方？我一定要去呢一度拍嘅。 我冇啊，因为我都唔系好熟悉台湾嗰度有啲。 系，咁但系去到真系拍摄嘅时候，你觉得嗰个最难嘅地方系啲咩咧？即系除咗唔好攰，唔够瞓啦。 好热咯，因为我都有啲怕热嘅，咁所以。即系又有太阳啦，跟住又要喺个桥度跑啦，有啲线咁都好热啦，仲有都系好辛苦个 camman 哥哥啦，要揸住部机跟住喺度跑啦，跟住 系 好辛苦嘅。 咁去咗，因为MV 里边好多都会影住你即系 close up 啲嘅，要做好多唔同嘅表情啊，嗰啲你觉得难唔难咧？要 我觉得难啦，因为我第一次做呢啲表情，即系我屋企都有练少少。不同的表情，即譬如即系不知点算咧，定系哇好开心啊，哎呀好唔开心啊咁样，咁就即系我未试过 acting 啊，咁都系有啲难度。 有冇 reference 咗某啲演员或者某啲电影嘅 scene 咁样啊？自己有冇睇啲咩去参考一下咁咯？ 参考 好少啦，但系导演有俾啲少少嘅 clips 唔同嘅，可能韩星啊嘅 MV 俾我睇，睇下啲样点参考。 系咁啊，去到即系拍摄现场嘅时候，会唔会即系都好紧张？一路拍完每一个 shot， 我就诶睇一睇个 mon 先。导演啊，俾一俾个 mon 我睇一睇，睇下呢一个 shot O 唔 OK 其实我又好紧张，因为我又叫我妈咪用电话录低俾我睇翻咯。跟住，但系其实冇乜时间睇，因为都系 赶急， 系好赶急。咁所以我系。拍完之后去机场即刻问妈咪拎个电话可唔可以睇啊，跟住又俾我睇。 第一次拍完系啦，就自己觉得都满意嘅，都收货嘅自己。 都收货好过我想象中咯。 OK， 咁而家喺呢一个即其实我觉得你而家嘅生活嘅日程应该都几 pack 得好密，因为即同时间又要应付目前嘅工作啦，亦都要翻学啦。其实呢个节奏真系叫做第一年入行，你适应到未咧？而家？ 我觉得都适应到，因为之前都是艺术体操运动员，咁都系都好忙咯，个 schedule 咁都习惯咗咯。 系，咁所以而家推出咗自己第一首嘅出道歌之后啦，咁啊今年里边知唔知道仲会唔会可能下半年都有其他新嘅歌已经准备紧啦，或者倾紧，大家都可以 expect 今年会听到。 都唔知道，未知住咯，可能都系公司安排啦，但希望有啦。 系，如果俾你唔使谂任何 limitation， 你自己希望有一首点样嘅歌嚟紧，系啦。 其实我咩都想试，但系可能。跳唱咯，型格咯，因为我中意型格嘅歌。 O K， 系啦，咁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啦。咁就有今日多谢你 ，Esa 同我哋介绍第一首自己出道作品就系《浪漫合群症》嘅。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 情愿重新爱，找到了。 分手也细微。 听下呢一首系之前咧 Esther 都有参与女团 Six 里边同 Erica 合作嘅作品。当时嘅团员咧都系一啲星梦嘅一啲好朋友啊。听我有呢一首重口味。听日5点钟再见，拜拜啦。